九月八号星期五嘅骚动音乐啊，咁啊时间嚟到下午嘅五点十四分，提提大家啦，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啊！而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Hello， 波成。 Hi， 点啊？今日呢一边，你嗰边都好金下，好似。 我嗰边我完全冇办法有方法翻到嚟咁滞啊，所以我就安守家中啦。但系今日我哋嘅节目各样环节都唔受影响嘅。 系啦，我哋都继续咧系六点钟啊，会有呢个全城点歌大行动啊。咁啊六点半亦都系有呢个 EDM Friday 嘅。咁啊亦都即系因为波城嗰一边就嗰个铁路就基本上暂时都系未开啦。咁啊所以 路面同地底都唔得啦， 都唔得系嘛。 系啦，咁跟住系啦，各样之下就安全起见就 系最紧要安全啦，冇问题啊，冇问题啊， 啲嘢都齐晒嘅，即系譬如我一间嗱点歌咧，今日我点歌嘅队长掉出嚟啦，就系、是、呢个黑色暴雨，咁大家都可以应该都饱受咗。 呢個影響應該好多嘅感受啊，咁啊，所以如果即係今日大家都好想將同黑色暴雨去講你心底嘅説話，或者點隻歌俾佢哋聽，可以話我嚟聽啦。咁啊，至於咧，我哋今日咧喺頭呢一個部分咧，首先都繼續有我哋一個叫做即係一個環節咧，就係嚟緊我哋下星期啊嚇，我哋就將會有騷動音樂呢一個嘅迷你音樂會嘅舉行嘅，所以咧承接住琴日我哋送出咗一啲九月十四号场次嘅一啲门票啦，我哋今日咧喺呢个时间都会继续去送出一啲咧系九月十五号，即系下星期五呢个场次嘅一啲门票、一啲入场嘅名额嘅。咁啊，所以如果你都好想嚟亲身嚟到现场去支持我同波盛啦，亦都支持一啲新生代嘅歌手啦，咁啊可以喺今日嘅呢个时候咧就打嚟留低你嘅电话，咁啊我哋嗰个玩法咧仍然都好坚持噶吓，即系即使你打到通入嚟咧，唔一定即刻攞到张门票嘅，因为咧我哋系讲诚意噶嘛，送飞呢一样嘢， 冇错。 咁所以咧，我哋一阵间咧就你会先需要留低你嘅姓名同你嘅电话，因为咧稍后嘅时间我会亲自打翻俾你咧，去问你一啲同呢一个演出相关嘅问题吓，即系睇下你会想睇边啲嘅演出单位咧，点解你会咁中意佢哋咧？咁我会同你倾下偈。咁啊，如果大家都真系好有诚意啦，亦都有创意嘅时候咧，你就有机会可以攞到呢一个骚动音乐嘅入场名额噶啦。咁啊，到底九月十五？好长，我哋会有啲乜嘢嘅嘉宾出现呢？呢个时候咧，即刻俾大家听先。 波成，我有个好消息啊！ 咩好消息啊？ 骚动音乐加码， 加码又点啫？上次我有个朋友啊，话冇得嚟睇，好唔开心咯。 所以我有第二个好消息，今次公开招募现场观众啊！ 哇，咁究竟系几时同埋有咩嘉宾先？ 九月十五号将会有林志乐、力津、顾定轩、黄明德同埋 Yuta， 详情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啦。 好啦，今日听到啦，即系有呢一个星九月十五号啊，下星期五嘅场次咧，就系、是、有呢一个嘅力津、顾定轩、黄明德、Yuta 同埋雷游啊，同埋呢个林志乐嘅。咁啊， 大家就打电话嚟18723888，咁就留低名同电话，之后会问翻你嗰个诚意表达就系可以准备定嘅，即系例如系首先你讲你想睇边一个啦，支持边一个单位啦，同埋讲下你有几中意佢啦，可以谂定呢一啲，咁当之后阿斌打俾你嘅时候，你又可以同佢讲啦。 冇错冇错，咁啊呢个时候即刻打上嚟啦，咁啊亦都即系讲下今日嗰、那个，即系琴晚同今日嗰个状况先。即系琴日咧，我收工嘅时候咧，翻屋企嘅时候咧，都见到我都经历咗少少呢个好突如其来嘅暴雨嘅。当时都未系转呢一个黑色嘅暴雨嘅，嗰阵时都系黄雨红雨左右。 几点钟啊？你嗰时 系？嗰阵时已经九点零钟啦，翻紧屋企嘅路途啦，咁跟住然后都其实都成身湿晒嘅，即系我发现咧。夏天咧，系真系 長期單翻把遮係啱嘅，即係我發現原來呢一個好習慣咧，我係由細到大都 keep 到嘅，因為我好深信就係如果我琴日冇，因為我而家咧長期都會袋住把縮骨遮喺個袋度，雖然我知道好多男仔係唔中意帶縮骨遮啦，係寧願 即係我啦， 係啊，即係。你哋嗰啲要型啊嘛，带把长遮出街又型啲嘛。 系好烦啊！嗱，你带缩骨遮，我呢啲咧，即系譬如我寻日缩骨遮啦，其实系等于冇用啦。咁所以又系麻烦，因为你单元湿咗嘅话，你用手拎住又麻烦啦。 其实都系，点 解唔带长遮咧？ 其实都系，因为我单元把缩骨遮，我都下半身系湿晒。 就系咯， 唔系，但系起码咧，我有呢、這、一个高度同埋身形嘅优势啊，所以我担缩骨遮咧，起码我上半身唔使湿。 我需要俾你啊，喺落雨天嘅时候，我个身形需要身高需要俾 你。你嘅身形同埋身高就应该上下身都会湿晒咁样样嘅。咁但系即系冇啦，即系喺琴日都湿咗下半身嘅状况底下都翻到屋企啦。咁但系我都有。琴日都有擔心過嘅，就係、是、因為我屋企咧翻嚟公司咧就係、是、搭呢個東鐵線啊嘛，咁所以就有好多叫做 路面位置， 係啊路面嘅位置啦，即係佢好多時候可能個鐵路喺呢個中間嘅路段，因為露天嘅關係，咁我都曾經有擔心過，因為琴晚去到夜少少嘅時間，其實已經見到話喺周圍都好誇張啊。咁啊，我嗰區就未去到話見到嗰啲又浸到上曬路面啊嗰啲嘅，但係都擔心話啊，聽朝起身會點咧咁樣。咁啊，所以就都有擔心，但係好彩叫做今朝一起身嘅時候咧，都知道其實嗰、那個路面狀況係唔理想嘅。咁啊，所以就喺朝頭早嘅時候都乖乖地啦，安全留喺屋企先啦。咁啊，去到今日晏晝左右嘅時分，都知道路面狀況理想啲啦。咁我先出門口。你屋企嗰度望出去係咪琴日或者今朝嘅時候有冇啲好誇張嘅狀況啊？ 其實我一間咧，我嗰個點歌內容都會講，我係超級後知後覺嘅。我發現到即係香港變到。咁严重嘅时候系凌晨两点钟 凌晨两点钟我瞓，好似差唔多瞓觉嘅时候啊。 凌晨两点先发现啦，咁因为琴晚其实一路就翻屋企就做嘢，开会冇停啦，喺度凌晨两点啊，好啦，终于唞一唞，攞个电话出嚟睇下先，跟住就发觉哇，点解咁嘅？咁跟住仲见有啲同事冇走到啦，仲喺电台啦。咁但系其实系因为 Frost 成晚系一路听到咧冷气机嗰度就好似有楼上滴水咁样啊，系咁噶啦。嗱，咁但系出边落好大雨咯，因为我翻屋企嘅时候其实系大雨嘅， 系 咁但系冇怀疑咁落雨好正常，因为冇谂过去到我睇啲片系哇嗰度系哇咁样嗰种咧。 同埋因为你嗰个区份都算系比较受影响得多啲嘅区份啊嘛，我见 多噶，你 唔 好话好似咁嘅状况啦。观塘我哋观塘道嗰度即系比较繁忙嘅嗰、那个。嗰度、那個通道呢，市中心嗰頭有個迴旋處，下面呢其實佢有一個好短短地嘅隧道仔，貨行車用嘅，就算以前未去到黑色暴雨呢，嗰條隧道都可以浸咗啲水落去，然之後係啲車會死火嗰種嚟。 係係係係。 跟住我呢邊同埋其實唔好話尋日其實打風嗰段時間都係，因為呢邊食風食得好勁呢，瘋狂地你會 feel 到敲窗啊。咩叫敲窗啊？你聽到呜，即系好似有啲人喺我敲个卜卜卜咁样嗰种啦。 系 咁，然之后我屋企望出去对面有一座大厦咧，每次打风我都会留意佢嘅，即系咁多年都系噶啦。 O K， 佢就系好多嗰啲落地，嗰啲我谂系落地玻璃啦，类似 即系啲类似甲级写字楼咁样嘅一啲大厦， 嗰啲外墙嚟嘅。然后佢每次打风咧，佢啲窗都会吹走咗好多噶。即系你望出去，平时佢系同一种颜色嘅玻璃外墙啦。当打完风之后，你就会见到有一格、两格，每层有几格咧，系冇咗嗰个颜色噶。 哇，好夸张！ 你会知道 指标，佢系一个指标。 系啦，同埋你会见到个大厦出边就会有啲白色嘅纸飞嚟飞去咯。 哇，辛苦呢啲office 嘅。 翻工嘅一啲朋友仔啦，咁就我琴日就知道，因为我喺新界区啊嘛，其实都见到有一啲嘅隧道浸得比较劲嘅，咁啊即系已经系见到有一啲嘅朋友仔啊，系嗰啲要有揾一啲借助一啲物件嘅浮力啊，先可以安全地离开嗰个地点咁样样啊，咁啊所以即系但系你会觉得好劲嘅一样嘢就系咧去到今朝。我其实是有想过死啦，会唔会食唔到早餐？我承认我有啲衰嘅个心态，嗰一下我就系谂食唔食到早餐。我喺度谂啊，咁严重嘅状况底下，会唔会其实出边啲嘢都唔系好多有开啦？ 开啦，应该系啦。 系啦，咁跟住然后我就今朝起咗身之后咧，就落一落楼下因为我屋企落去楼下有食肆嘅地方，全部都有瓦遮头嘅，咁啊，所以我就尝试落去睇下啊，买唔买到早餐啦？咁又真系，我真系不得不佩服香港人嗰种厉害，就系喺呢个咁极端嘅天气底下咧。今朝我都系成功买到个早餐，好似冇事发生咁样样嘅， 都好黐线啊！你谂下今日咁嘅状况啦，十号风球都一样，我谂 系啊， 呢个世界其他好少地方喺咁严重嘅天气之下， 仲可以买到一个早晨全餐咁样， 仲可以食到早餐，你屋企自己煮啦。 唔系我因为咧我本身都有谂过喺屋企自己煮嘅，但系因为咧。太短時間內咧，上個星期又呢個十號風球啦，咁我已經耗盡咗我屋企嘅糧食，而我未趕得切補貨，咁所以於是乎咧就喺屋企都冇乜嘢好食，即係得啲餅乾咯咁。咁但係我今朝真係好肚餓，咁啊，所以先走落去樓下望一望，但係好似咧啲人係繼續咧，好似冇乜事發生咁樣啦。大家照常咁樣買份報紙啊，跟住行去食早餐啊，跟住又行去睇下周圍睇下有冇車搭啊咁嘅狀況。咁你今朝咪食唔到你日日都要食嘅好硬嘅早餐咯？ 唔系啊，我都系照起咗身啊！ 你都系有落到楼下去你最常去嗰间茶餐厅嗰度， 因为其实喺我寻晚瞓嘅时候，即系我所谓寻晚瞓，即系都五六点 啦， 我已经知道宣布今日我瞓嘅时候已经见到话今日一啲巴士路线已经话日间已经暂停啦，跟住即系我已经知道啦，即系我已经知道咗。大家瞓醒嘅时候个世界会变成点啊？所以我都教早闹钟，睇下瞓醒之后公司之后点样安排啊？你使唔使做啲落定啲嘢？点样翻嚟啊？状况咁咯。 咁啊，所以 我都系有起身食早餐。 好好啊！我都知道对你嚟讲咧，呢个早餐系好紧要嘅，就好似呢一首歌咁样。呢首歌就系话你人生当中咧系有一啲事情，当你寻找到佢咧。先能够是为之完美的，先为之完璧啊。时候咧，亦都有一啲嘅消息要同大家宣布啊吓，咁啊喺呢个嘅暴雨同埋水浸影响底下咧，落马洲黄岗过境穿梭巴士维持有限度服务嘅，咁啊15至30分钟一班，咁啊短途跨境巴士嘅服务如下，由尖线暂停服务啦，咁啊湾仔线同埋旺角线就回复正常噶啦，而荃湾线同埋观塘线咧就将会喺今日嘅下午6点钟回复正常啊，咁啊大家可以继续留意住我哋电台。最新的一些广播消息啦。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本港昨晚开始落暴雨，黑色暴雨警告信号昨晚11:05发出之后，今天下午3:40才取消，由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取代，再到4:45黄雨警告取消。政府宣布极端情况维持到今晚午夜12:00，会密切审视情况，在晚上9:00至10:00公布进一步安排。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记者会说，当市面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市民如常出入，就会取消极端情况。一名男子中午之前被发现在上环顺德中心对开大约50米海面漂浮，他被救起之后送院，现知下午证实不治。在政府记者会上，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根据医管局的数字，截至下午1:15，一共有110人受伤，其中4人伤势相对较重，包括2人因为交通意外受伤，2人因为在路面跌倒。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特区政府在深圳排洪前45分钟收到有关通知，其后在排洪前16分钟发出新闻稿，强调当局的工作不只是发放新闻稿，当知道深圳将会排洪，已经第一时间安排不同部门，包括渠务署等，派人到受影响的6条村落展开撤离等工作，并补一刻疏懒。另外，处理渠务处处长徐士基说，昨晚降雨量大，属500年一遇。一般嚟讲，市区主要排洪设施可抵御200年一遇嘅暴雨。今次嘅雨量已经超出设计容量。香港保险业联会话，根据雇员补偿条例规定，当黑色暴雨警告信号8号或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或极端情况存在期间，雇员按雇主指示或者公司规定返回工作地点工作，除了工作时间内因工受伤或死亡。另外，若果工作时间开始之前4小时内以直接路线由居所前往工作地点途中，或者在工作时间终止之后4小时内由工作地点前往居所途中遇到意外受伤或者死亡，一律被视作在受雇工作期间因工遭遇意外而引致，雇主必须负起雇员补偿条例下的补偿责任，雇员补偿保险将会提供保障。汽车保险方面，联会说，投保人或者司机必须留意大部分保单条款列明，受保人必须采取一切合理步骤，以防受保汽车损失或者损毁，以及保持受保汽车的良好状态，也都要遵守保单内其他有关的条款。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大骤雨和雷暴，下周初骤雨逐渐减少，天色稍为好转。山泥倾泻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 N 同你睇翻出面最新嘅交通情况。咁由于水浸啦，咁以下路段咧仍然需要封闭噶。包括石澳道近住烂泥湾、平斜路往打鼓岭方向部分行车线、龙翔道往观塘方向近黄大仙中心部分行车线、大埔道往旺角近南昌街全线、青山道往旺角近钦州街部分行车线都是继续封闭啦。咁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啦，以下路段是重开返㗎啦。咁包括大潭道近住山翠苑来回方向，同埋丽祥道往窝打路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嘅全线。咁而咧，受到山泥倾泻、路陷同塌树影响，以下路段都系继续封闭，包括山顶道来回方向近门牌60号全线、司徒拔道来回方向近门牌53号全线、香岛道同浅水湾道交界部分行车线、黄麻角道同赤柱军营方向近圣士堤反湾全线、下城门道来回方向近富山火葬场全线、龙山隧道往沙头角嘅管道慢线、大埔公路大埔教段来回方向近波面径的全线。 咁另外，港铁巴士服务已经恢复翻噶啦，电车服务系维持有限度嘅服务。巴士方面，九巴、城巴、龙运、新大屿山巴士都系会提供翻有限度嘅服务。港铁方面啊，观塘线嘅服务班次如下：黄埔站至石硖尾站系每六分钟一班，石硖尾站至彩虹站继续暂停，彩虹站至调景岭站系每十二分钟一班。东铁线方面，金钟站至罗湖站每十分钟一班，而金钟站往落马洲站每二十分钟一班。咁另外啦，由于受到路面情况影响啦，港铁暂时都未能提供免费接驳巴士服务。前往九龙塘站嘅乘客可以考虑使用东铁线，前往钻石山站嘅乘客可以考虑使用屯马线。而跨境穿梭巴士方面，落马洲黄岗过境穿梭巴士维持有限度服务，是会每15至30分钟一班。短途跨境巴士服务方面，就是油尖线是暂停服务，湾仔线、旺角线回复正常，而荃湾线和观塘线短途跨境巴士服务荃湾线、观塘线是会下午6点钟回复正常。另外，受到坏交通灯影响，英皇道和健康中街交界，同埋弥敦道和太子道西交界呢，是需要经过要小心，有坏交通灯失灵的。小轮方面，呼吁小轮平洲街道还有珊瑚海船务所有航线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而翠华船务方面，来往愉景湾至平洲途经圣母神乐园，平洲开出的头班是5:45，而愉景湾开出的头班是下午6点钟。而来往马料水至塔门和来往黄石至塔门航线是需要暂停服务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在明枪暗箭、利欲熏心的商业世界，一对商业调查师朝夕相对，以身犯险，风雨同路，冤家都变成侠侣。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朱亚文、万善、珠联璧合，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一套动画围绕住主角虎杖和五条，继日本推出怀玉玉接篇之外，也都有全新的一季嚟紧会发展啦。在动画片尾歌曲也都找到天才少年之称的岐山苍志演出这一首的作品，来自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灯》。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岐山苍志《灯》。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呢个时候咧，可以继续打电话入嚟18723888啦。因为我哋今日骚动音乐咧，系将会送出呢一个9月15日咧，下星期五啊，骚动音乐呢个现场迷你音乐会嘅入场名额嘅。咁啊，继续打上嚟18723888啦。 送进我的躯壳 ，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骚动，拥抱，随着拍子节奏送进我的躯壳 ，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呀呀呀呀。 不神，唉，湿鬼晒，海底奇兵，唉，唔使惊。 哇，你就话唔使惊咯。头先行翻嚟嘅时候啊，真系觉得点解我要出门口呢？ 错过五次留白变调， 点解唔留喺屋企？ 落好好的过，过了半世太可笑。 懒翻日咧， 身影掩盖到最，人全无独处的空间了。碰上太多做作变念，难颜嘲笑。想哭却抑压着，灵魂麻木自枯掉。等不痛不痒和变疯了，安静听内心怎呼叫那安抚了伤患，每日拼命奔跑赶到夜晚，怎算偷懒？崩坏丑陋，不想考究，漆黑世界宁愿退后，一再招就不可补救，靠远镜退减污垢，呼吸放轻放慢，灵魂宁静里感受。只得我跟我就已足够，身体在感觉这宇宙，闭起眼睛当小幽，思想意识半空插翼，愿飞出星宿。静听内心怎呼叫呐喊，忧虑及爱分担，伤感会冲淡。 带嚟有 Frankie 叶燕婷的懒散。当然咧，行到出门口的时候，见到虽然雨势已经细咗啲啦，但系呢个地方咧仍然啊，都系有少少嘅水浸嘅情况啊。 不是你的

Yes, I know, I know, 投诉收到，誓要不彼此改造。这刻决定好，我们不要吵，全权给你再引流。Yes, I know.改造，你都决定好，我们不要吵。笑的，这么可恶的，这么可爱的 ，Sorry it's me， 这么可靠的，这么可信的，这么可爱的 ，Just carry me， please。 而呢啲时候呢亦都可以话係一种患难见真情嘅时候，因为琴日好多朋友仔都即係听到一啲嘅暴雨嘅消息之后呢，都持续会打俾身边嘅唔同朋友，睇下你返唔返到屋企呀，使唔使出嚟车你呀，使唔使借个地方俾你过一晚呀、呢啲真係好朋友呀、要答谢呢啲好朋友点算好呢？打上嚟1872388，有机会赢取到我哋9月15号骚动音乐现场演出嘅门票。 当旅行转一圈，竟也没有声音。团圆原来不分散，行书店逛神殿，陪着大家看清这世界理想共建，从来没怨一句，行程没次序，高兴自拍同行少女，再问艾石区，一天下落别忘记那地方，于商店齐上齐落，变身靠蜜狂，有拗叫也不想多，亦一起咬着两嘴薄糖，于酒店床头床。 这愉快时间会发光。 拖超重行李疲倦都宣告阵亡， 闭眼直接飞机到香港， 睡觉又再抱住 再倾倾讲讲。 一年听有两首作品，包括有冯允谦收到收到，同埋 Beanies 最佳女团友。落雨系一时嘅，好朋友系一世嘅。 谁话求学全为了考试？我和你觉得总不止。如妈宝想落堂，再谈为何竞争中史？未来未来就约好。跟你跟我理想冲刺，要大四荒芜，毕业时手拖手合照。谁料他于天空降落，似要擦散我跟你，为何突然两颗心再顾忌？同学们全部也在笑，暗恋他这。 所以约埋你嘅好朋友，打入嚟1872388去赢取9月15日骚动音乐嘅现场门票。听过有 Lollytalk 四方舞之日，先听一节6点新闻报道。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使用机扭开一盒耳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 闹市近房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都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会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斌神，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 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六点十一分啊，咁啊继续翻到嚟骚动音乐咧，又全程点歌大行动嘅，咁啊亦都同时间提提大家啦，山泥倾泻警告系现正生效嘅，咁啊而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Hello， 波胜。 Yo， 系咁啊！亦都再次温提一下大家，因为我哋今日咧亦都系同时间送出紧呢一个9月15日啊，骚动音乐呢个迷你音乐会嘅入场名额嘅。咁啊，所以可以咁多位嘅朋友仔咧打入嚟18723888咧，先留低你嘅电话吓。咁啊，稍后时间咧有专人通知联络翻你咧，咁啊有机会系可以赢到当日嘅入场名额嘅。 系啊，咁啊，到时就可以嚟睇到唔同嘅表演单位啦，近距离见到啦，就有机会有啲特别嘅安排啊，系啦，即系睇下有冇咁嘅运气啦。但系首先都系打你18423888先咯。 系啦，咁啊，到底当日啊，9月15日有边一啲嘅演出单位咧？咁啊，再次提提大家啦，包括有呢个林志乐啦、力津啦、顾定轩啦、黄明德啦，同埋 Yuta 嘅，咁啊可以打入嚟18723888。咁啊，同时间咧，今日咧，我哋呢个嘅全城点歌大行动啦，嚟到。这个环节咧非常之紧张，因为咧今日系呢个点歌嘅对象啊吓，系好多人应该都烦扰咗好耐嘅呢个黑色暴雨啊。 系啦，咁啊大家可以讲下啦，有咩想同佢讲啦，有啲咩我谂过去琴晚今日嗰啲有啲咩经历想知道下，可以有几估唔到， 系可以分享一下俾我哋听添啊！如果有一啲好犀利嘅，琴日非常之难忘嘅经历嘅话，咁啊可以同埋我哋讲啦。咁啊喺呢个时候咧，就不如先听咗我对呢个黑色暴雨有啲咩嘢想同佢讲先。亲爱嘅黑色暴雨。人生当中呢，总会有一啲杀你一个措手不及嘅人同埋时候，而你就正正系呢一个元凶啦。嚟得突然又死唔肯走，就好似琴晚咁啊！正当我翻屋企嘅途中，你就突然探访我哋啦。我必须要承认噶，系我最初系睇小你嘅。虽然当时我喺街上面，你就已经突然出现，我都要好狼狈咁样担翻把遮。仲要下半身一样照样湿晒，不过当时我仍然认为，唉，冇嘢嘅，过云雨嚟啫，一阵间就冇事啦。一路行去搭车，一路见到沿路嘅途人，佢哋都处变不惊。我知道香港人又点会因为少少嘅雨水而放弃咗出街食饭聚会嘅机会啊？只是当时大家都未知道这一场红雨会变成一场一发不可收拾的黑色暴雨。纵然我几乎是带着一个湿晒的身躯回到家，不过我都是打开电视才发现，哇，原来红雨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已经变成黑雨了。而我家楼下的瓦遮头位置都成个水母间咁不停咁样滴水。一个又一个咁样嘅瀑布柱流落嚟，而喺手机嗰度都有开始有唔少嘅朋友传嚟唔同地区嘅片段，有啲水浸到入商场同埋铁路嘅画面。 亦都有一啲系途人俾大水冲到跌低嘅画面。我记得当时有朋友问：啊，你估听日使唔使翻工啊？嗱，我嗰阵时仲讲笑话：，唉，长雨边度落到咁耐啊？点知一觉瞓醒，长雨未停不得止啊！仲几乎将香港变成东方威尼斯，出门都有困难。所以我要送一首堂妹的《明天地图》俾你。听日嘅嘢，原来从来都系咁难估计。就算你手上面揸有一份《明天地图》都好啦，但你都未必可以知道晒将来发生嘅事。就好似琴晚大家翻屋企嘅情况咁，有路就行啦。庆幸屋企冇水浸嘅奔尘墙。 若你面容不好，若你未能收到信号，行下去全是惊涛。你要紧，哪怕沿途是挣扎与疲劳，别投降，坚守撑下去你的路，能成就更高。你不需惊怕望不到行不到，明天不知道，要相信办法能找到，仍很早，前方必有路。就算在面前没有明天地图，望着繁星都可找到记号，踏上光辉的旅途，和你会做到。就算面前屋顶塌下了，仍愿信明日更好。你不需惊怕望不到行不到，明天不知道，要相信办法能找到，仍很早，前方必有路。就算在面前没有明天地图，望着繁星虽惊怕望不到行不到，明天不知道，要相信办法能找到，挨过去能够你骄傲。就算在面前没有明天地图，脚步提起一直不需预告，还是可开展旅程，和你会做到。算暂时不好，自信定能划破迷雾。 得嚟有堂妹嘅《明天地图》啊，播成咁啊，我就分享咗我琴日嗰个狼狈嘅经过啦。你又睇下你系点样嘅咧？你琴日系有冇我咁狼狈咧？听下先。 亲爱嘅黑色暴雨，你好啊！估唔到一系唔见，一见就见你咁耐啦，16:35哦，破咗天文台嘅开台纪录啊！老实讲啊，识咗你咁耐，似住同你熟，就睇少咗你嘅。寻晚8:00放工搭巴士翻去，有一段路咧就会淋雨嘅，我担遮都湿咗半边身啊！嗰阵我仲觉得系局部地区性骤雨啫，系我唔好彩撞咗呢一段大雨嘅时间。 跟住成晚一路都系喺屋企嗰度开会同埋开会，完全冇理过个世界发生咩事。一路做到凌晨两点钟，终于得闲啲打开个社交平台一睇，先至知道，哇，咁大件事！最先我系见到黄大仙站就变瀑布啦，跟住又见到龙翔道嘅的士直插变激流咁样。呢一啲画面都真系好少喺香港见到噶。然后我又见到一班电台嘅同事仲留咗喺度走唔到，好似莫莉啊、斯芬啊、勤啊、Jeremy 嗰啲，我先知道原来我翻到屋企先至系好彩嗰个啊！而当我发现发生咗咁大件事，我就冇停过咁碌电话啦，因为住唔同区嘅朋友坐车都有唔同嘅状况。同埋最紧要嘅系，大家都好有兴致咁样帮自己嗰段片咧加啲配乐嘅。例如有一个朋友就喺坐小巴嘅时候影住个窗口啦，咁啊影出去好似坐紧船咁，哇！嗰啲水咧好似浪咁，佢就趁住一首谢霆锋嘅《活着 FIFA》，一路年轻得碰着岁月，亦能像威化般干脆。嗰一下同浅起嗰啲浪咧，同埋个 beat 真系好夹噶。跟住另外我又见到一段片咧，就系影住喺条马路嗰度嗰啲积水又系变咗浪咁样浪下浪下，跟住嗰个朋友就趁咗一首食字食到应一应嘅任贤齐嘅歌啊，《浪花一朵朵》啊。睇住呢啲片，你话点可以停手啊？同埋真系唔可以睇少啲朋友嘅创意嘅。我甚至觉得大家心里边咧，其实都有一个 DJ 魂嘅。即系大家都有踢歌嘅基因喺度。嗱，黑色暴雨，我啊作为 DJ 啊，又点可以唔拣翻首歌呢？由琴晚去到今朝，睇咗咁多段片，其中一条令我最深刻嘅咧，莫过于有三个后生仔喺一条水浸嘅马路上面，攞咗平时路边红白色嗰啲水马咧，当做一只船仔，而坐船头嗰个后生仔就拎住一块滑板当做船桨咁样喺度撑。嗰刻你真系 feel 到，作为一个板仔。在街头上面真是没有可以阻到他的。同埋你仲感受到他们三个坐在同一条船上面那种兄弟情啊。所以我决定为这一段片加上今日揀的这首歌做配乐啦。祝大家小心驶得万年船的波成上。 多谢你伴我望向岁月中飘荡，海啸间找安心不动港，太倦求歇息，你便来陪我闯，风波内游行，你仍然在我旁，任四周千百尺巨浪没法子撑到对面岸，仍敢想温暖大床，就算今天已告绝望，在晚间倘能重重观穹苍，清早乍醒仍会天色清朗，天亮了又在乘风破浪找希望，湿透身彼此体温烘干，晚上如怕黑，我便来陪你躺，相拥着寒月里仍然未算寒，任四周千百尺巨浪没法子撑到对面岸，仍感激可以每夜游上温暖大床，就算今天已告绝望，在晚间倘能重重观穹苍。 炸死，又似初信见状，小小曙光又再苦醉不放， 我觉得波成你呢首歌拣得好好啊，好有画面啊！ 系我今日咧揾到呢首歌一睇，听啲歌词，哇！完全你就系谂起咗嗰啲浮床啊嘛， 系 啲床褥喺嗰啲河喺嗰啲水浸嘅地方嗰度浮紧嘅时候，大家揽住喺上面，然后大家叫做嗰啲互相互勉、互相撑住嗰啲咧， 冇错咁啊！ 深入死嗰啲。 如果琴日大家都有睇到嗰段片，就应该会联想得到啊！咁啊，带嚟有 DJ 嘅浮床，咁亦都睇睇今日大家拣嘅一啲想点唱嘅作品啊，包括有呢一个嘅。Era 啦，就係嘅呢個 Never Come Back， 即係叫呢個黑色暴雨冇再翻嚟啦。咁亦都有余香型嘅冇得比，就話因為史無前例地啊，呢個黑雨咗好耐啊嚇。咁啊，亦都帶有好大部分嘅聽眾咧，都係揀咗呢一首歌嘅。Zika 嘅《天氣之女》啊，經歷咗連續呢個星期十號風球同埋黑雨。佢哋都發現啊，任何天氣之下都要 keep 到好心情，非常之重要。 散發曾有的不屑天真，就是望向天氣煩。陽光暖暖或金色一片雲，愛太陽那光線降臨，來瀑布斬流，無限耀眼，暖意為海風天長足久，用最真的。发觉情绪起伏会长，情和雨飘扬，雷电暴雨并发令身体都太绷紧，学会即使熟透也感恩，暴雨当中会过有多么兴奋。 本本新闻之前听过有 Sika 嘅天气之女，转头翻嚟有波成嘅 EDM Friday 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首次宣布本港出现极端情况，并至少维持到午夜十二点。当局会密切审视有关情况，在今晚九点至到十点公布进一步安排。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今次面对五百年一遇的暴雨，过去从未试过。政府成晚已经不停跟进。半夜至今朝早多次出新闻稿公布最新安排，强调各部门都全力应对。他又说政府不能够一刀切宣布停工，因为部分工种需要工作，重新极端情况下的工作安排等同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 雇主和員工應該事前達成上下班安排協定。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說，特區政府在深圳排洪前45分鐘收到有關通知，其後在排洪前16分鐘發出新聞稿，強調當局的工作不止發放新聞稿，當知道深圳將會排洪，已經第一時間安排不同部門包括渠務處等派人到受影響的6條村落展開撤離等工作，並沒有一刻疏懶。另外，處理渠務處處長徐士基說，昨晚降雨量大是500年一遇，一般來講市區主要排洪設施可以抵禦200年一遇的暴雨，今次的雨量已經超越設計容量。一名男子中午前被發現在上環順德中心對開大約50米海面漂浮，他被救起之後送院，現至下午證實不治。在政府記者會上，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說，根據醫管局的數字，截至下午1時15分一共有110人受傷，其中4人傷勢相對較重，包括2人因為交通意外受傷，2人因為在路面跌倒。港鐵人員經過整晚搶修，多條路線已經回復平日非繁忙時間正常班次，包括將軍澳線、南港島線、迪士尼線、東涌線和機場快線。至於荃灣線、港島線以及屯馬線，班次較平日非繁忙時間疏。而東鐵線九龍塘站路段受水浸影響的修復工作已經完成，至於觀塘線石結尾至到彩虹站就仍然暫停服務。天氣方面預測多雲有驟雨以及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氣溫介乎25至到29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大驟雨和雷暴，下週初驟雨逐漸減少，天色稍為好轉。山泥傾瀉警告生效，現在氣溫26度，相對濕度9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提一提大家，港铁服务方面，因为黄大仙站的路段受水浸影响，观塘线来往石结尾站和彩虹站的服务暂停，来往黄埔站和石结尾站的服务就维持每6分钟一班车，而来往彩虹站和调景岭站就维持每12分钟一班。另外，东铁线九龙塘站路段都是受水浸影响的修复工作咧就已经完成咗啦。而家东铁线来往金钟至到罗湖站维持10分钟一班车，而来往金钟至到落马洲站就维持20分钟一班。九巴、城巴、龙运同埋新大屿山巴士有部分路线咧系维持有限度服务。短途跨境巴士服务方面，湾仔线同埋旺角线已经回复正常噶啦，荃湾线同埋观塘线在傍晚6点钟已经回复正常，油尖线就继续暂停服务，因为水浸部分路段是仍然需要暂时封闭的，包括了石澳道近烂泥湾、平斜路去打鼓岭方向的部分行车线，以及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南昌街的全线都继续是封闭。不过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跟着黄大仙中心的部分行车线，以及青山道去旺角方向跟着钦州街的部分行车线都已经重开。另外，因为山泥倾泻、路陷和冧树，要封闭的路段就包括山顶道来回方向近住门牌60号的全线、司徒拔道来回方向近门牌53号的全线、香岛道和浅水湾道交界部分行车线、黄马角道去赤柱军营方向近圣士堤反湾的全线、下城门道来回方向近富山火葬场的全线、龙山隧道去沙头角方向的管道慢线，以及大埔公路大埔滘段来回方向近住波面径的全线都是封闭的。而船运方面，富裕小轮、平洲街道以及翠华船务来往马料水至塔门和来往黄石至塔门的航线就继续暂停的，乘客要留意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get a good feeling. Yeah. Get a feeling that I never, never, never, never had before. No, no, I get a good feeling. Yeah. Oh, sometimes I get a good feeling. Yeah. As I should have seen it coming, caught me by surprise. Wasn't looking where I was going, I fell into your eyes. You came into my crazy world like a cool and cleansing ray. Before I knew what hit me, baby, you were flowing through my veins. I'm addicted to you.